有多少人值得等待？当爱情已经桑田沧海，是否该有勇气去爱？ 繁忙的生活中，我们总是渴望很多，渴望幸福。 我要娶她，这是我真爱。 渴望爱情。 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 渴望收获。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？你们说得出来？ 渴望快乐。 就是这毒瘤呢。 渴望，渴望。又或许，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。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，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最近宣布，2007年至2017年十月，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共被引用了1935万次，超过英国和德国，跃居世界的第二位。截至十月底，全国共有17个地区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，平均调增幅度10.4%。全国月最低的工资标准最高是上海的2300元。国家邮政局预计，2017年的双十一快件业务量将达到15亿件，同比增长35%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日宣布，长沙、澳门、青岛、武汉四城分别因为在数字艺术、美食文化、电影艺术和设计领域的成就，入选全球创意城市网络。河南教师李路静创办中学，专招300分以下的孩子。9年来呢，未收学费，让近200个不喜欢学习的孩子读完初中和高中，绝大多数考上大学。最近，北京市首条现代有轨电车西郊线已进入了空车试运行阶段，预计2017年的12月31号正式开通试运行。前三季度，北京市 PM2.5 的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60微克，创下历史同期最低。足协昨天发布最新一期的国足集训名单，广州恒大和上海上港共有11名球员入选，老将郑智无缘集训。 越过山丘，遇见19岁的我，戴着一双白手套，喝着我的喜酒，他问我幸福与否，是否永别了忧愁。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当年的朋友？我说我曾经挽留，他们纷纷去人海漂流。那个你深爱的小妞，隔壁的王某，我问他幸福与否，他哭着点了点头。后来遇见过那么多人，想对你说却张不开口。就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回到20岁狂奔的路口，做个形单影只的歌手。就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逆着背影婆娑的人流，向着那座荒芜的山丘挥挥衣袖。越过山丘，遇见60岁的我，拄着一根白手杖，在听鸟儿歌唱。我问他幸福与否，他笑着摆了摆手。在他身边围绕着一群当年流放归来的朋友，他说你不必挽留，爱是一个人的等候。等到房顶开出了花，这里就是天下。总有人幸福白头，总有人哭着分手。 论相遇还是不相遇，都是献给岁月的序曲。就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去到60岁停下的渡口，等着被一条小船接走。就让我随你去，让我随你去，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，这开满鲜花的山丘，挥挥衣袖。越过山丘，遇见19岁的我，戴着一双白手套，喝着我的喜酒，他问我幸福与否，是否永别了忧愁，为何婚礼上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当年的。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李宗盛大哥的得意门生杨宗纬所带来的一首《越过山丘》，也是向大哥的经典《山丘》致敬的一首单曲。我们接下来为你带来下首歌，是一首民谣。那关于冬天的民谣里，多多少少都带着一点孤独和凄凉。当这首《北京的冬天》前奏响起的时候呢，你就知道这是多么典型的老狼风格了。你似乎呢能想象得到，夕阳西下的北京街头，枯黄的树叶，寒冷的空气和行色匆匆的人们。老狼的歌声总是清冽的，比初冬的雪更清新。我们来听老狼《北京的冬天》。 北京的冬天，嘴唇变得干裂的时候，有人开始忧愁，想念着过去的朋友，北风吹进来的那一天，候鸟已经飞了很远，我们的爱变成无休的期待。冰冷的早晨，路上停留着寂寞的阳光，拥挤着的人们，里面有让我伤心的姑娘，匆匆走过的时候，不能发现你的面容，就在路上幻想我们的重逢。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，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，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，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。寂寞的人的天堂，独自在街上躲避着节日里欢乐的地方，远方的城市里是否有个人和我一样，站在窗前幻想对方的世界。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，这纷飞的季节

的美梦，两脚太遥远的彩虹，可能来自小胡同的他看不懂。他能够让我感动，谁管他红不红？他知道自己有用，谁管他穷不穷？到底他的过去，他的未来，成功不成功，没人懂，没人懂。管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这样努力我才觉得光荣。我的头痛不再痛，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。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人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。我想什么没人懂，没有人歌颂，总有人被感动。我不具名的演员，不管有没有观众，傻傻弄。管他头痛不头痛，有人这样努力我才觉得光荣。我的头痛不再痛，能够生存就有恃无恐。苦痛说了没人懂，爱人没有用，我一样很有用。我想什么。 之前翻过一本杂志，看到了林夕在说陈奕迅的一篇文章。他说呢，陈奕迅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，大概十多年也不会再出来这么一个。他的歌唱呢，没有那么多的技巧，全凭感情。哪怕是高音上不去，但是呢，他还会有自己的味道。我想的林夕应该不是在为陈奕迅开脱。记得有一次在陈奕迅的演唱会上呢，他的嗓音状态那天应该不是特别的好，唱了一首《浮夸》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的吃力，勉勉强强的没有破音。但是呢，就在这样一种的状态下，仍然有一种声嘶力竭、对爱情极度渴望的爆发感。所以之所以会有那么多的人喜欢陈奕迅的歌呢，那就是我们想在这个男人的歌声当中听到一种非比寻常的表达吧。今天九六九，我是泽林，我们来为你送上下一首歌，为你带来戴佩妮的《你要的爱》。 虽然经常梦见你，爱是毫无头绪，外面正在下着雨，今天是星期几 ？But I don't know， 你去哪里？虽然不曾怀疑你，还是忐忑不定。谁是你的那个唯一？原谅。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，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，而像个大男孩，风吹又日晒，生活自由自在。谁是你的？

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，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，给我温暖陪伴我左右。有许多时候眼泪就要流，那扇窗是让我坚强的理由啊，小小的门口还有他的温柔，给我温暖陪伴。 每个城市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异乡人，也许就是说的你和我，我们都为了自己的梦想奔波，为了能在城市中站住脚跟，可能那要比很多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吧。那希望呢，大家都能在辛苦的奋斗之后都能实现我们自己的梦想。所以呢，这样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李健的《异乡人》，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，也让大家能再一次的燃起奋斗的力量，也愿所有的异乡人都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。在这样的一首《异乡人》之后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菲《天空》。

商务部表示，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持续增长，扩大消费的基础不断稳固，预计今年的第四季度，我国消费市场将继续保持平稳较快的增长。中国慈善联合会近日发布报告显示，2016年中国全年接收的国内外捐赠款物共计1392.94亿元人民币，占全国 GDP 的0.19%，社会捐赠总量创历史新高。第27届中国新闻奖评选昨天揭晓，287件作品获奖，其中呢特别奖4件，一等奖50件，二等奖90件，三等奖143件。2017年的二手车电商报告显示呢，部分地区的线上渠道交易已超过线下，整体线上渠道占比增至41%。发改委近日印发了《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域建设规划纲要》，鼓励地方争创特色农产品的优势区，计划到2020年创建并认定300个左右国家级的特优区。昨天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2017年10月份中国物业景气指数为54%，较上月回落了0.3个百分点。物流业的经济活动整体运行状态良好，保持适度增长。如果你的兜里没有带一分钱，你敢出门吗？ 这个问题可能3年前提出来，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坚决地说不。但是今天呢，随着扫码支付、银联支付、网上支付等方式的兴起和银行卡的全面普及，很多人都可以毫不犹豫地说我敢。有调查显示，超过70%的网友认为现金已不是生活的必需品。在不久前，支付宝更是放出豪言，要推动中国在5年内进入无现金的社会，引发了各界的热议。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会觉得移动支付真的改变了你的生活？关注经典969的微信平台来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吧。幸运的你呢，将有机会获得由唱吧麦送提供的免费代时券一张。

移动支付已经成为了大众化的支付方式，大到商场超市，小到门店超市路边摊，无论你买什么都可以用手机来解决。如今的生活，出门可以不带现金，但万万不能不带手机。过去出门购物和外出旅游，你得拿着足够多的现金，火车票机票需要半夜去车站或代购点排队。后来呢，出现了 POS 机，一些大型的商场可以开始刷卡支付，但是呢，普及度却不是很高。然而今天的微信支付宝已经全民化，可谓是老少皆宜。你有感觉到移动支付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吗？也欢迎你来参与本期的互动话题，哪一个瞬间会让你觉得移动支付真的改变了生活呢？欢迎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公众账号，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，你也会有机会获得由唱吧卖送提供的免费代时券，数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 不怪你。 想你的笑容，想你的身影，把思念化作苍白的回忆。 已经踏上就是地归途。

道别离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？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痴情又不语，说什么我爱你？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道别离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？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痴情又不语，说什么我爱你？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为什么道别离，又说什么在一起？如今虽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说什么痴情又不语，说什么我爱你？如今依然没有你，我还是我自己。 科技的进步呢，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，从远古的实物交换到后来的货币支付，再到现在的各种电子支付，时代在变，支付的手段也在变。如今在城市里出门买东西已经不再为找零而烦恼了，手机支付付账呢，已悄悄地走进了老百姓日常的衣食住行购等各领域，而支付宝、微信等多种的付款方式也让手机支付在生活中越来越普及了。那么你会发现呢，现在在早餐的摊点都贴上了二维码，市场上的猪肉摊、水果摊也都支持手机支付，我们要出门买个菜呢，也不用去准备一些零钱了，一个手机就足以。关于那移动支付，你都有什么感受吗？来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吧，你有没有觉得移动支付改变了你的生活呢？来关注经典九六九的微信平台留言，我都看得到。 让我飞也好，让我回恨苍天你都不明了，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随风飘飘天地任逍遥。英雄不怕出身太单薄，有志气高哪天也骄傲，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，一生一世相扶步步老，相爱深深天都看不到，恩怨世世代代心头烧，有爱有心不能活到老，叫我怎能忘记你的好。让我飞也好，让我也好，恨苍天你都不明了，让我哭也好，让我泪也好，让我天天看到他的笑，让我醉也好，让